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一面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当中第六看起啊，六无量富慧转转增胜。大家都希求富慧增长，不但是福德，智慧也是从善业而生的。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讲福至心灵啊，福报现前的时候啊，哎，智慧也就现前了啊，心这个心思特别的灵敏了，说明福跟慧的关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根都是一个善心、善念、善行。如果心行不善，这种人哪有福报呢？啊，世间不善之人，我们也看到，啊，有很多在享福的，啊，这个大富贵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明了，他这个福慧、福报前生修的。不是这一生的啊，这一生所修的果报在来世啊。这是佛在经上常给我们说啊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这不是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啊，决定不是作恶多端的人，哎，他有福报，那你就完全看错了。啊，不知道这一生的果报是前生修的。啊，我们今生所作所为，果报在来生呐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我这一生没福，前生没修嘛，这个不能怪别人呐！啊，所以真正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决定呢不会怨天尤人啊，他心是安定的。所以是心安理得了，啊，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我们想不想求福报呢？想不想求智慧呢？今生修因，啊，来生福慧就现前了嘛。因果通三世，啊，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。事出世间法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修福修慧是当然之理。我们要不要享受呢？不要享受啊，把我们修行的果报啊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让大家去享受，自己不要去享受啊！啊，为什么？这个福报是有漏的福报啊！如果你要享受 这个福报呢，你的功夫、你的道行，决定会退转。你要不享受，拿它来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你的道业会天天在增长啊！所以，诸佛菩萨他们所享受的是无漏的果报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啊，有漏的福报决定不享受，啊，去享受无漏的福报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就做出样子跟我们看。啊，他老人家示现在世的时候，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法布施啊。讲经说法是法布施，法供养，用身体，用劳力，这是财供养啊，内财布施，内财供养啊，财法两种供养啊，自己一生生活所需。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足矣啊！所以他享受的是无漏的福慧啊。后人也依照佛陀的教诲修行，而不能有佛陀那样的成就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不能放下有漏的福报，让有漏的福报障碍了无漏的果德，毛病出在这里啊！如果我们真的把毛病找出来了，再将这个毛病消除啊，诸佛菩萨果地上的受用，我们虽然不能够圆满的得到，也能得到少份呐。这个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，佛常常提示我们，常常教诲我们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，这个十善业是佛门修行的基础啊，这一大段的经文都是讲修十善业殊胜的果报啊。立愚痴，这个邪见是愚痴啊，十种殊胜的果报啊，怎么晓得它是修行的基础呢？向下经文啊，还有几个大段，文字不多啊，里面跟我们讲的六度啊，以摄善为基础修六度啊，这个在第十二面就是的呀。六度是菩萨行呐，菩萨没有十善的基础，六度不能成就。我们要觉悟啊，这个六度后面啊，六度后面，这是在第十五面。第四行，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啊。啊，最后一行一行是设法。啊，再翻过来，从念处正行到正道啊，这是第十六这一面，37道品呐、啊。第十七面，十七面头一个字是错字啊，大家改正过来，止庄严故，它是止观。啊，直观方便，诸位，你看看这个经文的排列，啊，大小乘、宗门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全都在其中了。啊，全都是以实相业为基础啊。不认真修十善业，就不是学佛。可以说，你在佛法里面搞一辈子，你一无所成。啊，你再仔细观察，真正念佛往生的人，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他是哪一个行业，在家出家，决定居足十善业。啊，不能居足十善业，决定不能往生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往生西方净土，三福里头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四句要做到啊，然后你才可以拍拍胸脯的时候肯定有把握往生啊。你这四句做不到啊，这个四句我们过去讲的时候讲得很详细啊，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，就是落实在十善业道上。如果没有十善业道，孝亲尊师都是假的啊，你也没有慈悲心，前面三句通通没有啊，啊，都是落实在修十善业。所以希望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到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啊，这个是佛法修学的是根本戒里面的根本戒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是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。你没有这个基础，三规五戒都没有办法落实了，没有基础啊。所以三规五戒全是假的，都落于有名无实啊。说得不好听一点呢，就自欺欺人。自己以为怎样怎样，到最后还是搞三途六道。印光大师教诫学人，他说得好，有人向他请教怎样能入佛法，他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沉是什么呢？沉就是具足十善业，这是真沉啊。 心与实相业不相应，成在哪里？成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生活当中就是实相业。实相业的圆满就是如来的佛果啊。诸位如果细心的话，我们常常看到佛菩萨的画像，佛像菩萨像都没有啊。你看看佛的画像啊，佛颈子部分有一个圆光，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啊，我们常常见的有用中文写的，有用藏文写的，也有用梵文写的啊，都是一个意思，念嗡阿哄啊。嗡阿哄是什么意思呢？嗡是身，阿是口，哄是意，身口意三业清净啊，三业纯善呢，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十善业道圆满成佛，大家不要看轻呐。啊，等觉菩萨还要修啊，何况我们初发心。摄善五戒常常连起来讲的啊，这个是行门的根本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不能离开啊，须臾不可离者，这叫道啊，这是正道，这是佛道啊。我们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？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想一想，与这个十个纲领相应不相应？啊，不相应，那就是恶业了。啊，翻过来就是十恶业。造作十恶业的三途地狱啊。佛在经上常常教诫我们，上品十恶地狱的业因啊，上品十善升天的业因我们果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，我们自己将来往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，要想修福，要想修慧，啊，今天这总算是搞得更清楚，更明白了。决定不能够违背啊。第七，勇立邪道，行于圣道啊。这一条殊胜的利益不必解释，我们就能够清楚了。实物是邪道啊，是三恶道啊，跟诸位说，不是人道啊。 我们起心动念要落在实物里面，你就是行邪道，你就是在修，也修道啊，修三卧道啊，三卧道很容易修成就啊。果报在三途啊。你要不愿意堕三途啊，不愿意去当恶鬼地狱畜生，你就行正道，远离邪道啊，行圣人之道。诸佛菩萨都是走的十善业道啊，十善业道是佛道，十善业道是菩萨道啊，是圣人之道。我们要走这条路啊，走这一条路啊，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回头的人。回头是岸呐！啊，从哪里做呢？要从起心动念处做，这是你真做了。起心动念呢，一般凡夫啊，凡人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，在自私自利里面生了一个根呢，根就是贪嗔痴慢，还有一个疑，这个五种叫思惑思想，你的思想见解迷惑了。疑是什么呢？怀疑圣道，怀疑圣人，这才起功高我慢啊，轻慢圣贤，轻慢圣道啊，十善业道是圣道啊，没有放在眼里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轻慢啊，所以果报在三途啊，三途果报是自作自受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人天福报，三成圣果，也都是自己造作，自己享受。虚空法界里面，谁做主啊？自己做主啊。佛菩萨大圣大贤，他也不做主。阎罗王跟上帝也不给我们做主，都是自己造作，自己受报。这个道理佛讲得清楚啊。在世出世间一切圣教当中，唯独佛法讲得透彻。我们有幸得人生闻佛法，这个殊胜的机缘不可以错过啊！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所以一定要记住啊，立邪道，行圣道。这个才是如来真舍弟子，祝福赞叹。天神敬。 敬仰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共同勉励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